成了依赖。Never make you cry, I treat you right, 就像深深深的海。 忙忙碌碌的一天，打开熟悉的电台，听到最温暖的声音。我是龙毅， 我是周周， 我是亚威， 我是泽林。 放下了疲惫的身体，找回最初的自己，慢慢的去享受生活的美好。 九六九五周年，一直陪伴你身边，你身边。 九月的21号至22号，由中国互联网协会指导、网络营销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第9届未来营销峰会将于北京千禧大酒店盛大来袭。本次峰会主题为新物种破界前行，围绕新物种、内容、人工智能加场景、新零售四场论坛展开为期2天的激烈讨论和思辨。顶尖的互联网公司、知名的数字营销机构、零售企业、创新公司等不同领域跨界碰撞，对层出不穷的新现象、新模式进行深度讨论。经典969，泽林带你听资讯。今年全市将以月饼食品为开端，试点实施节令食品的日报制度，生产企业必须每日向当地的食药监局部门报告月饼的产量、销量、销售去向、退货量、销毁量等信息。据悉呢，今年全市食药监局还将继续开展节后月饼处置情况的检查，通过核实记录、追踪流向、抽查销毁等对节后过期月饼馅料处置情况开展检查。9月20号起，机场线的四座车站率先实现刷手机二维码进站，乘客只要开通易通行的 APP 完成注册，开通二维码刷闸功能后就可扫码进站出站付费，不必再找现金或是排队购票。9月20号，北京市环保局公布了本市前8个月的空气质量成绩单。8月，北京市的细颗粒物 PM2.5 的月浓度为38微克一立方米，同比下降了19.1%，也是北京市2013年以来月浓度首次低于40微克一立方米，创历史的新低。1月至8月，全市 PM2.5 累计浓度达到60微克一立方米，同比下降了4.8%，较2013年同期下降35.5%。 Yeah!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总觉得李健呢就是一位治愈系的男子，淡雅柔和的声调类似民谣的风格，散发着青草的清香，却又充满了空灵。听到这首《向往》，第一句就会把人吸引住，轻快的节奏似乎在表达悲伤后的释然，也将温暖清新的风缓缓地吹入了听者的心田。感情也许就像李健所唱的那样，如涓涓的溪流一样，在穿越山间田野后呢，体验一种前所未有的简单和快乐。生活也正是因为这种简单而满足，才会让人感到回味无穷的幸福。听到李健《向往》。 我知道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，当夏天过去后还有些花未曾开放，我害怕害怕看不到你，不能和 想我